day at work.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Oh,、it's 有一个连读。 Yeah. 然后那个 day at. Day at. Day at. 对，结尾的特要省略 at 的特要省略，省略呢一定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这个停顿呢就是代表这个特的音。 OK， 那老外听的时候会找这个停顿 day at work day at work。 对，这个 at 特虽然省了，但是人家省了以后那音省了、 对， 但是那个音的空间和它的那个空缺不能省掉、 对，还是要留在那边。 哎，你不能读成 day at work、 day at work 这不行。 对，Day at work. At work. 对 ,day at work. Day at work. Day at work. 好，这整个句子我们来读一下。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对，然后一个正常的语速就是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Yeah, 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对。 好，我在干嘛呢？ 我在干嘛呢？ I'm inputting my numbers. Put in, input,、往里输入。 对，输入就是 input.、 输入呢，我的那些数字。 I'm inputting my numbers.And Big Al calls me into his office. Big Al 是什么？ 就是大二。 大二。 Al, Al 怎么这么说？ Al, Al. Al. Al 是一个人的名字？ 艾尔吧？ 是艾尔吗？艾尔，大艾尔。 大艾尔，估计是老板。 就是老板，对 ,Big Al. 对 ,Big Al. 他就叫我了。 然后 calls me into his office. 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叫 call somebody into 哪儿。 对。And tells me he wants to make me processing supervisor. 然后告诉我他想要把我变成、make me 把我变成 processing supervisor.、这就是什么呢处理电脑处理的 supervisor, 相当于主管。 对啊。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这到底是 什么意思。是个什么职位。 对。Processing 也有可能是就是他们在做的这个就叫 Processing、 哎。 就是要把数据打进去电脑。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Processing, 都有可能。 反正他 make me 成为一个什么就是要把我。 反正是 Supervisor,、 哎、 就是领导。对。英文我们从来不会说 Leader 这个词代表领导。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说法，要么是经理 Manager,、要么是 Supervisor, 也是经理吗？ 类似于像监管者那种。 监管者，对。所以英文从来不会说 leader, 每一次你想要说 leader 的时候，在一个商务英语的一个场合中呢，你一定要 stop, OK? 千万要停止。 对，不要用 leader 这个词。 老师以前讲过了、leader 专门是形容一种组织里面啊， 对， 带有精神性意味的那种人叫 leader。 对，这不是一个 title。OK, 这不是一个职位。你可以说这个人他出生就是一个自然的 leader, OK, 性格上有这个精神特别好。这样说 leader 可以，可是你的经理不是一个 leader。 明白。 Okay, 这不是他的 title。 哎，外国人喜欢说职位、不喜欢说领导。 对，领导的这个词呢就是不是一个 title, 这才是重点。 好、大家全部都开始为他感到高兴啊，就说。 就 yay, that's great. 好。Chandler 就说。So, I quit. 好 ,I quit. Quit. 这个单词辞职不干了不干了。 所以我就辞了。 哎，这个词我们以前其实也连读过学过。 Yeah. 今儿再次重复一下。 这个特别简单，可是它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这个 quit, 这个 w 的音。很多的学生呢就会联想到中文的这个，比如我们有扩。OK, 这个字的发音阔。然后这个阔会感觉也有一个窝的音在中。可是中文的这个阔或者狂的这种哇哇的这个音呢，跟英文的对比起来呢就是偏弱。OK, 英文呢你要先嘟嘴发一个哭。OK, 这个呜的音嘴唇要嘟的比较紧一点。然后不要发音，是一个轻的哭。可是你的嘴唇已经嘟起来了。再接着这个嘟嘴的形状发一个 wet。然后你会听到这个 w 的音呢会比较重一点，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你听一下 quit, 有没有听到这个 w 的音比较重？ 如果你用一个中式的 call 的这个发音 quit quit， 对方很有可能就只能听到 kit， 嗯， 就听不到这个 w 的音。OK， 所以千万不要用一个中式的这个滑动。OK， 要用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嘟嘴的这个发音 quit quit， I quit。 它是可出来的时候呢，嘴已经嘟上了， 已经嘟上了。 哎，可喂，还是这样，可喂。 对，那你不用在嘟嘴的时候发一个呜的音，嗓子不用震动，你可以发一个一个类似一个轻音的一个嘟嘴的形状。OK， 所以你听不到这个呜的音，直到我嘴唇要开始分开发喂的时候 ，quit， 你没听到？所以先不要先发 quit 这样，这开头的部分不要嗓子震动。嗯、 它那个 q q q 的地方是不用震动嗓子的， 对， 直到 a 的地方一下音嗓子震动音出来， 嘴唇分开的这个动作就会有音出来，就是 wet quit。 你听到的是是 it 那个地方 wet 对 那个音 wet 对 是吧 quit。 Quit， 对，所以回头我们检查这一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嘴唇的动作。嗯、I quit， 建议大家呀，真的下周练这句话。 嗯 ，quit， 嗯 ，I quit，I quit，I quit，I quit，I quit， 嗯，对，就是这么说的， 就挺霸气的，听着哈，辞职了不干了，桌子掀了， 对 ，I quit。 So that's him just going, 啊，对啊，特别好，所以我就辞了。OK。 哎呀，这句话希望大家生活中不要老用到哈。 对。 啊，大家就说什么情况？ 嗯。 Why? Why? Why? Chandler 说。 然后他就说 Why? 就是你怎么可以问 Why? 就当然了，很清楚啊。然后就说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a temp job. Be supposed to be. 嗯哼。Supposed to be. 本来就是。 嗯，本来就应该， 本来就应该是一个 temp job。 temp 是 temporary 的意思。 哦 ，temporary， 嗯哼，就是暂时的。 哦，暂时的，临时的。 对，嗯，在美国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工作，就是在一个公司里啊，嗯，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杂七杂八的工作， 嗯。 没人喜欢做的。 哦。 对，有经验的人不太喜欢做的，所以他们就会找一些 temp workers。然后就是比如这一个时刻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工作需要做，不是整年都需要的，所以我们就会招一些 temp workers 进来帮我们处理，然后过了两三个月后呢，就把他们解雇了， 临时工。 对对，所以 we call that temp work。 temp work， 嗯，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去一个 temp agency。 哦， 然后这种公司就是专门会给大的公司找 temp workers 啊，临时工作人 啊，对， 地方啊，所以说 a temp job 就是临时工作， 对 ，a temp job。 说 Chandler 把自己这份工作已经做了五年， 对， 他说这是一个临时工作， 对，他说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a temp job， 然后 Monica 就说 ，Yeah， Chandler， you've been there for 5 years， 是啊 ，Chandler， 嗯， 你不是在这儿已经工作了五年了吗？ 对。所以这个很奇怪，可是会见到的，就是你这一份工作算是一个 temp job， 所以比如我们每一年的二月份呢，过春节的时候呢，会需要100个这种的 temp workers， 就是专门做这些数据的。然后过了春节后呢，我们只需要10个 ，OK， 然后正常情况下就需要10个，所以 Chandler 呢就是那种整年都在的那十个内。然后每一年到特别疯狂的时候，公司会剩下招人进来，然后这100个人解雇90个的时候呢，都会留下 Chandler， 所以连续五年这样了，所以也说明 Chandler 其实比较是有能力的， 嗯 ，you know temp job 还能一直留下来，在最后呢就直接从这个职位升职到下一个了， 哦， 这个很正常 ，actually 这条路 it's very very normal， 哦，这是一种工作形态 ，yeah， 嗯 ，it's very common in Western companies， 好，在西方的一些企业和工作里面呢。啊，这个是很常见的 ，pretty common， yeah， 做五年也可能是一个临时工作， 对，然后就再给他发一个真正的 offer， 一个 full time offer， 所以这就是他的 full time offer 啊，耶，辞了， 哦，差不多就是要给他一个全职工作了，这下 对， 然后他辞了， 嗯哼， 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是这么想的， 他就说 ，if I took this promotion， 如果我接受了这样的一份升职 ，I took this promotion， 对 ，it would be like admitting。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这就将是等于是承认了 admitting、 嗯、 admitting that 这就这